现在的人们呢都非常重视这个青少年的成长，是吧？因为有一句话说得好，这个少年强中国强嘛，这句话呢也是越来越被人认同。那么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呢，李宇春就唱过一首以这句话为主题的歌曲，歌名就叫做《少年中国》。其实呢，那首歌的发行是有一些特定意义的，当时呢大家都在喜迎北京奥运会，是吧？而且呢那段时间中国的发展呢非常的迅速，李宇春的这首歌呢就是想把自强不息的信念通过音乐传递给每一个人。少年中国来自李宇春。那么现在呢，很多歌手在出专辑的时候呢，会把专辑制作成很多个版本，比如说普通预售版、豪华预售版、正式版、豪华版等等。而且呢，每个版本里附赠的周边物品都不一样。那这么做呢，无非就是为了刺激专辑的销量嘛。感觉是不是跟卖车似的哈？从盖板到这个豪华顶配哈，每个级别都不一样。那么萧亚轩呢，在2008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三面夏娃》就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当时呢，专辑一共推出了四个版本，总销量很高，以至于后来呢，成为了歌坛上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其实呢，唱片公司这么做呢，也是出于无奈哈。那么就在萧亚轩发专辑的同一时期呢，当年的超强新人萧敬腾也发了专辑，而且呢，成绩相当不错。那么萧亚轩呢，作为唱片公司的王牌，销量上和萧敬腾差了太多，数据上不好看，所以说呢，公司啊才想了这么一个办法。一起来分享专辑《三面夏娃》当中的一首歌《冲动》，来自萧亚轩。 城市拥挤的交通，让你我还能多相处几分钟。人潮中怕失散，所以紧紧拉你的手，一刻不放松，不放松。忍不住想要爱你的冲动，不确定你属于我会有点寂寞。你给的幸福在我心中自由走动，抚平我每一个伤口。忍不住想要问只能相信自己感受，不怕失落。关于你的一切，我想要比谁都懂。定的闹钟提醒我，想你的时间不够用。为什么平淡的事情现在忽然生动？是你改变我，你改变我。忍不住想要爱你的冲动，不确定你属于我会有点寂寞。你给的幸福在我心中自由走动，抚平我每一个伤口。忍不住 冲动来自萧亚轩。爱唱歌的多莉说，十年前的我正坐在高三的教室里，成堆的卷子恨不得落下比我还高，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还试着写了一个武侠小说。我的天哪，太棒了。他说当然了，现在再看水平真的不是一般的差，那个时候呢累得死去活来，但是呢感觉很快乐，不禁想感叹一句，哎，年轻真好。很多歌手呢在唱歌方面取得成功之后呢，都会尝试参与到专辑的制作当中，因为这样呢可以唱到更适合自己或者说呢自己更喜欢的歌曲。08年的时候呢，刘若英发行的专辑《我很好》就是她自己参与制作的，虽然说是她第一次参与自己专辑的制作，但是整个工作流程她已经很熟悉了，是吧？毕竟呢她入行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担任制作助理。那么这张专辑呢，从收歌选词再到配唱，所有的环节刘若英都是做到了亲力亲为，那么就连歌曲小样都是自个儿唱的。一方面呢是为了对专辑的制作有一个很好的把控，还有一方面也是重温自己曾经的工作感觉。一起来分享刘若英的这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我很好》。 谁让我疯狂的心 情到，也让我爱到最后一秒。拥抱谁让我疯狂的心跳，就算明天整个城市要倾倒，也让我爱到最后一秒。 我很好，来自刘若英。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来跟各位聊的是给你一张十年前的 CD。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十年前的你跟现在相比有哪些变化呢。同样是2008年，歌手梁静茹发行了专辑《幸福的抉择》，这是一张只收录了五首歌的 EP， 也就是迷你专辑。有趣的是，这张专辑里除了《属于》这首歌之外呢，都是梁静茹和其他男歌手对唱的情歌。那么其中呢，跟古巨基合唱的还是《好朋友》在网络上很火，这是因为歌词里呢有一句非常打动人的话，还是好朋友比爱人长久，不能牵的手摁在心头。那不知道这句话当年有没有戳中各位的心呢？一起来分享古巨基和梁静茹共同演唱的这一首《还是好朋友》。还是好朋友，来自古巨基和梁静茹的共同演唱。追啊跑啊说，十年前呢，其实让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那些社会热点，那年我得了水痘，好在发现的比较及时， 还有没有传染给班上其他同学。后来那段时间呢，每天下午都有同学来到我家里给我补课，后来我的期末考试也因为水痘推迟了，不过还好功课并没有落下，当年来补课的那些同学也成为了我后来最要好的朋友。其实呢，还是好朋友这首歌当年除了被收在专辑《幸福的抉择》中之外呢，还被收在了古巨基的专辑《我还是你的情歌王》中。哼哼，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特别有趣的歌，就叫《情歌王》，歌曲时长达到了12分钟。那么至少在华语歌坛2008年正式发行的歌曲当中，没有比这首歌更长的了。这个相信呢，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去 KTV 这个开玩笑啊，逗着玩啊，或者说比赛唱的一支经常点的歌吧，是不是？那么这首歌呢，它其实就是一首串烧歌曲啊，王力宏 Forever Love 永恒的爱，黎明两个人的烟花，张学友吻别，是吧，等等很多经典的情歌都被串进了歌曲当中。好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古巨基的这首情歌王，当然了只是一个片段，毕竟这首歌的时间太长了，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没法给您播完，咱们听哪儿算哪儿吧，一起来唱吧。好吧，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让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你温柔灌溉。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往更多幸福的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只要想好想和你在一起，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总是纷纷入冬，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灭，偏是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Maybe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hey、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想要多、哦、爱你无法回答所有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特别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东移的西风槽影响，今天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云量较多，天气不晒，最高气温只有26度，感觉比较凉爽舒适，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天见多云，西部有阵雨，偏南风二三见四级，气温25-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32，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给你一张十年前的 CD， 一起来回顾一下2008年发行的那些优质专辑。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就好了。誓言说，记得那个时候在 KTV 里唱情歌王是真的会被鄙视的，因为歌曲实在太长了，你唱了别人唱歌的时间和机会就减少了。你还真的自己从头唱到尾啊，这首歌我觉得大部分情况都要跟别人一起合唱吧。宛如一场梦说了，10年前正上小学3年级，有了一个弟弟，第一次抱着这么小的小孩，软软的动都不敢动，学着将爸爸妈妈的爱分给他，虽然说偶尔也生气怀疑，哎，爸妈是不爱我了，不过呢，那个时候总是想着他能够快快长大，好陪我玩。现在的他和当初的我一般大小，不敢求着他能陪我玩，只希望他不要闯祸吧，少给爸爸妈妈添乱就好。不过呢，也很感谢他，因为他的存在让我比同龄人更早的体会到了长辈的不易。好，我们来说回我们的节目，古巨基情歌王这首歌的开头用的是王力宏的歌曲 Forever Love。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王力宏自己唱的歌，这首歌呢叫做春雨里洗过的太阳。这首歌呢收在08年推出的专辑心跳之中，也是专辑里比较特殊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和他的父亲王大中共同创作的。当时呢，王力宏想写一首跟下雨有关系的歌，恰好呢，他父亲之前写过一首歌，就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于是他呢，就直接选择为这首诗谱曲，然后呢，就有了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播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牵住一片蓝天。

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轮回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 明天过后，来自张杰。很多歌手呢都曾尝试过把自己的作品做成一个系列啊，看起来这个很规整啊，很成规模。比如说方大同就是，08年的时候他推出了专辑《成月》，这张专辑中呢收了他的代表歌曲《三人游》，那么这首歌呢就属于人游系列。在06年的时候呢，他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四人游》，当时歌迷的反响还不错啊，而且呢方大同自己呢也很喜欢这个名字，所以说呢在08年做新专辑的时候就写了一首《三人游》。其实呢在这之后，2011年的时候方大同还写了一首名叫《二人游》的歌曲。不过呢这几首歌虽然说名字相似，但在故事性上并没啥关联。我也突然间在想马上要到中秋跟十一的这个长假了，方大同会不会写一首就人人游呢？一起来分享这首歌《三人游》，来自方大同。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别把实话说破，隐藏我的寂寞。你的情绪依然把我牵动，躲在你心中角落的心事我能懂。就算你的爱属于他，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点点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 三人游来自方大同。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依然是给你一张十年前的 CD， 一起来回顾08年发行的那些优质专辑。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聊一聊十年前的各位跟现在相比有哪些变化呢？在歌坛当中呢有很多这个歌红人不红的现象，那么歌手叮当呢算是比较能够代表的这么一位。08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了专辑《我爱上的》，其中的《猜不透》在当年的绝对算得上是冠军热单了。在那个彩铃流行的年代这首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下载榜的第一名。不过呢叮当并没有因此大火，虽然说很多人都通过这首歌知道了他，但是因为他不常常在镜头前露面，所以说就陷入了歌红人不红的境地。而且呢这样的剧情在09年的时候又上演了一次， 09年的时候，他推出了专辑《夜猫》，其中的歌曲《我爱他》是一首人气不亚于猜不透的作品，但同样呢，也是因为曝光度太低，导致大家只知道哦有叮当这么个人，但对他呢没有更多的了解。猜不透，来自叮当。猜不透，来自叮当。 SHE 在2008年推出的专辑《我的电台》当中有一首歌曲呢很好听，叫做《沿海公路的出口》。虽然说这首歌呢不是专辑的第一主打，但是呢它却是 SHE 组合三个人当中最喜欢的歌曲，尤其是 Ella， 就是曾经假小造型那个哈，她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如果说我们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在用一段感情换一个朋友这句歌词之后， Ella 的鼻音呢会非常重，这是因为当时呢她是真的被歌词感动到落泪了，情绪稍微平复之后再继续录制，但是呢状态还是没能调整到最好的缘故，但是呢唱片公司却保留了这个真实的状态。好吧，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分享的是 SHE 组合演唱的《沿海公路的出口》。我是英超，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部描写小学老师的国产影片，叫做《苗苗》。那么明天依然是十一点，北京文艺广播876再会了。 用一个火柴烧一张蜃楼，借这场大雨让自己逃走，慌忙公路无人的漂泊，寂寞海啸把我卷走，用一段感情换一个朋友，每一句再见隔一道伤口，躲在万劫不复的街头，微笑参透覆水难收，当忧伤放一丝伤，真相可以歌颂，我又何苦在乎得不到的温柔，我坐在公路的出口等待